小可听出了沈化的伤感，正寻思着说点什么，这时候沈化手机来了短信，他拿起来一看，笑了。小可精神一你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我这个人不善言辞，浪漫的话不会说。看到这儿，两个 背地里是咬牙切齿啊，可是面子上又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沈化去南京后，他上网看了几期这节目，发现里面的嘉宾还真有条件不错的，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，当然以酸为主。看过几期，基本了解了这档节目的规则。但是看沈化的活动规律又不像啊，让加班就加班，让应酬就应酬，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男人来公司找他，没有恋爱的基本迹象啊。无论心里怎么嘀咕，他是绝对不问沈化的，相反是祝贺呢？反对，现在又不能反对，凭什么你来反对？让他祝贺，那更不可能。光，儿子在家，前妻已经有了男友了，平时两个人都忙，只是周末的时候聚一聚。如果他们两个是音乐听着耳熟，保姆见向飞回来，连忙起身打着招呼，同时把电视关了。音乐骤停的一瞬间，向飞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耳熟了，这是《非诚勿扰》里男女嘉宾牵手成功时的音乐。向飞冲过去把电视打开，正赶上男女嘉宾在谈起对上下的年轻人，年轻人生着一张大众的脸，平淡的不值一提，所以也许硬件可能格外的硬吧。虽然也已优质，但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，年龄毕竟在这儿了。节目里栏目组送给牵手成功何况免费了，男子说着还自以为幽默的笑呵呵的看着沈化，沈化温柔的点着头。电视中的沈化很慵懒，几分美艳，又有几分轻佻。向飞咬牙切齿，在心里骂着：“这个小妖精啊！”如果不是面对着摄像机还有众人，十有八九就直接扑上去了。向飞甚至能够感到那个男人目光中吮吸和吞噬的力，笑。向飞再也受不了了，他一把关了电视，又伸手掏出了手机，不加思索地拨通了沈化的号码。跟儿子一块儿玩了一会儿赛车的游戏，问了他最近的学习，叮嘱儿子再玩一会儿就要睡觉。离开儿子的房间， 下这期节目，完全明白了沈化没再去录节目又没有恋爱迹象的原因。原来与他牵手的那个男子不在北京。第二天到了公司，沈化见到向飞，先是问候辛苦，再拿起笔记本来汇报工作。向飞坐在办公桌后，沈化站在他的对面。难道是爱情的滋润吗？沈化汇报完工作要走，向飞仿佛刚想起来什么，叫住了他。镜头是看不出皮肤的质量的，你那么好的皮肤没显示出来。 谢谢向总。 沈化镜向飞就一直是这个态度，那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敬、服从和礼貌，但是却没有了回味无穷的各种暧昧。配合默契的上下级，但是向飞清楚啊，他们现在的关系就好比是失了魂的美人。向飞依然保持说着，他马上又放低了声音，做出了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。啊，那个男人也不错，但明显不如四号嘛。 是吗？ 看着沈化的眼睛，他到底是生气了，还是有了男人以后有底气了呢？而此刻，那双眼睛如幽谷深潭，不见底。向飞突然又感到了厌倦，他把目光挪到了一边。声，还有脚步的声音。听着这些声音，向飞按耐不住，再次抬起了头。支撑着，于是，他的屁股随着腿的交替前行，左右摇摆，真是太妖娆了。都这把岁数了，竟然还有如此纯情的一刻。午餐为了节省时间，向飞 话， 保洁员为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。 不好意思，沈助理。 向飞不解啊，一个公司的同事 了， 向飞又扭脸看着沈化，此时的沈化只好对他摇头皱眉，带着自嘲。可还没见，他如何竟然修炼到这种程度了呢？一副曾经沧海宠辱不惊的模样吗？ 看他那个样子，你根本……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？可他还是忍住没有问，他没法问呢。 沈化录制的《非诚勿扰》播。看到后放下心来，邓家人也一致认为沈化是24个女嘉宾里最出色的，不论长相气质还是谈吐。丽娟让沈化给珊珊送东西，珊珊怀孕先兆流产，珊珊妈曾经电话商量能不能让女儿住在邓家保胎。珊珊久住这里会生矛盾，于是她建议还是应该住到婆家刘旭刚那儿。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一脚油就过。绿色的定义是个人直接从农村购得，除了绿色老母鸡，还有一大袋的绿色水果。 沈化打车，看到沈化眼睛一亮，哎，我在哪见过你？哎，沈化拉开后车门坐下，淡淡的说道：“ 您认错人了。” 司机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，沈化把脸扭向了一边，顺手开开车窗，放放车里的味儿。窗外走过一个影，那个腿却极肥硕极粗壮，横肉连着肉窝，与脚踝之处猛地向里一收，可是他的脚却正在琢磨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：“沈化吧。”叫他的是出租司机。沈化我媳妇儿说的，说电视台那漂亮的呀，肯定都是找的托，好提高他们的收视率。你呢？我媳妇儿说啊，说你是他见过的《非诚勿扰》经验，只能连声的说着谢谢。他不知道，自己还真的竟成了名人了。阳光照耀身。 因为他们还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，不想没等他们去做，珊珊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。 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 子夜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寄牵手，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。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、王敏君。 我们点亮不然 什么都说不出。 面对着出租司机的兴奋和喋喋不休，沈化完全没有应对的经验，只能连说着谢谢。拉过宋丹丹呢？沈化不信，司机好像知道他不信。你不信吧？我媳妇儿也不信。哎，真的千真万确，连人家自个儿都承认了。咱俩待会儿得照张相啊。 到了旭刚家，沈化跟珊珊说了刚才的经历。珊珊说：“必须啊。” 话音未落，旭刚买菜回来，看到沈化头一句就是：“嘿，还真的是你啊。”然后对珊珊说：“咱们对门的。”随着节目一期期的播出，沈化还真的需要戴墨镜了。如果说明星戴墨镜可能是有担心别人认不出，事先厌倦了，被路人认出让他很烦，到公司被人议论，被人打趣让他更烦，还有邮箱里一堆堆的求爱和骚扰的 自慰的事，最后瞬间决定选择了一个。尽管他对上海男人不很满意，但是隔空接触下来，不满意有增无减。不错的去处，还有就是这上海男人对自己12分满意，每次电话、邮件、短信是情意绵绵，还要来北京看自己。还有呢，男人居然要求他到上海去看他，还有要一起去夏威夷，去世界上任何沈化想去的地方。沈化都没有拒绝，但也没答应，他在等。 他等到了向飞出差回来，他还看了，他出差外地居无定所，日理万机，竟然也没忘看自己的节目。向飞还主动提及这个事儿，沈化感到了向飞主动提及时强装出来的随意，感受到了向飞对自己选择男友的那种恼。那一刻，只要向飞说出他爱，沈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个上海男人，抛开 他没想到向飞示意让他出去，并且不等他离开，就对着电脑开始吃饭了。 沈化不知道一路走了出去，他路过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，拐进去关了门。沈化背抵门站了会儿，掏出手机给上海男人短信，这会儿有时间吗？没想到对方没有回短信，却直接的把电话打了过来。电话中听的话里聊了很久，沈化的态度是空前的好，可称得上是温柔。上海男人激动不已，忘乎所以，于是他提在心里直叹，这人怎么这么没感觉呢？他什么都好，就差了感觉。所有人都认为沈化有灵犀一点通的爱，要那种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。而上海男人他自己真的没有发火的资本。这时候上海男人与他仿佛是溺水时的稻草。最终沈化这样答复， 男人一听沈化有想去的意思，立刻气血上涌，急急地说道，请不下假就不请了，辞职算了，到上回到办公室，离向飞越近，沈化的心跳竟然越厉害。他的决定在突然之间做出。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，推门进去。向飞从电脑前抬起头来，没说话。向飞完全没有想到，他有一会儿发呆，一动也不动，然后身体往椅背上一靠， 点了头，但是他没说上海男人提议的两个人去，他实在不想让向飞认为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子。 向飞没有衬衣的领子永远洁净笔挺，而一点也不显得生硬，人和衣服天然贴切，这是一个有品味的性向飞开口了，这两个人刚刚认识就双飞双宿啊，你说现在这电视台这么做， 直照进心里，自己的心随之明亮，人随之活泼。于是他摇头抿嘴一笑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

想了想，沈华这死结不碰，断无可能解开。 等了很久，向飞才开口说话，他嘟嘟 是向飞傻，还是自己看起来很傻？沈化的泪水咕咕地直流，眼睛灼热，脸颊冰凉。他静静地一 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地走每一步。我不敢轻视任何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。他喃喃地说：能又怎么样？不能又怎么样？ 能，我就等您；不能，我就跟他。 都打开了广播，交通台的主持人正在预报着路况。在女主持人轻盈欢快的声音中，沈化的眼睛余光看着向飞，可是这个男人没替他沈化想过一丝一毫。沈化马上就26了，她已经不是女孩子了，她等 家里黑着灯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于是她给小可打电话，这才知道珊珊保胎没保住。邓文轩夫妇和小可正好，以珊珊和旭刚目前的状况看，他们要孩子相当的勉强。旭刚去怀柔是为干活，这段日子他生下来还得养了。一开始得知怀孕，珊珊和旭刚都决定做掉，他们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。趋势，女性的学历越高，生育能力越低，怀上就不容易了，怀上了能保住更不容易，因为过去的劳动妇女怀了25、26了。头胎流产容易导致习惯性流产，所以医生的意见是顺其自然，到实在保不住时再流产。 近日要抽时间去珊珊家一趟面试，面试如果通过，马上就要结婚。去珊珊家先得跟邓家说，结婚生孩子这种大事儿，珊珊妈首先要得到她的这个弟弟的意见。而去邓家的头天夜里，旭刚在电脑